周鑫走了，季彤屏着呼吸听他的脚步声，等他进了房间，方才问何峰：“你还在吗？”“ 在。”“ 我看不见你，你在哪儿？”何峰现了形，立在窗边。吓死我了，万一被我妈发现就完了。 怎么完了？ 我妈认识很多抓鬼的。 这样。 所以以后我们还是小心点。 好。 今晚万里无云，月光明亮，透过窗户射进来微弱的光，穿透了她的身体。季彤看着眼前如梦如幻的鬼影。我们还没有聊完。 聊到哪了？ 你做鬼多久了？ 大概70多年了。73年。 那你是民国时期的人啊？ 对。 你以前是做什么的？ 你睡吧，我还得巡查。 好吧。何风消失了，季彤看着空荡荡的房间。他走了，你还在吗？何峰，他用被子蒙住头，睁着眼发呆。好奇怪，面对他的时候，我总是有说不完的话。他会不会觉得我问题太多了？会觉得烦吗？何峰没有走，他就在墙外等他睡熟。刚要离开时，听到墙内的女孩喃喃念了声：“ 珍珠。” 鬼只是一团气，可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，他硬生生觉得自己生出一颗滚烫的心来。何峰没舍得离开，又回到季彤的房间，看着他安稳的睡眼。 你在做梦吗？梦到了什么？ 何峰没忍住进入他的梦。这是一座深山，是何峰再熟悉不过的故土，是他成长了17年的家。他立在森林，听到不远处的池中传来呼唤：“ 阿芝，阿芝。” 是他年少时的声音。何峰远远地看着，不禁弯起嘴角。 这应该是我们俩那一生中为数不多的最快乐的时光了。 只见少年潇洒地跳进了水池，潜入深处。女孩坐在水边的大石头上扯野草，随手拿了个小石子儿往水里扔。何峰化作少年时的模样向她走去，女孩疑惑看他：“ 你怎么从那边过来了？” 何峰没有说话，他走到他身边，单膝跪了下去，握住了他的手，低头亲吻他的手指。女孩缩回手：“你干嘛呀？”“ 我好想你，几万个日夜，想得快疯了。” 最终何峰一个字也没有说，离开了他的梦境。 彤彤，吃饭了。 季彤被敲门声惊醒，呆滞地看着上空。 我好像做了个梦，梦到什么来着？从前虽看不清梦中人的面庞，但情节总是大致记得的，可这一回却忘得一干二净了。 季彤坐起来，忽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，还被一块巨石压着一样，有些气不足。 都凉了，快起来。 来了。 奶奶买了煎包和豆浆，季彤咬了一大口煎包，觉得难以下咽，又喝口豆浆，勉强带了下去。奶奶递了个鸡蛋给他：“ 把蛋吃了。你妈一大早就出去了，说是去趟南京，明晚回来。让我别叫你，给你多睡一会儿。可不能不吃早饭啊，都8点多了，吃完再睡也一样。瞧瞧你这脸色， 昨晚又没睡好吧？ 两滴水落进碗里，奶白色的豆浆溅起，姬童仰头往上看了看，哪儿来的水？正疑惑着，感觉脸颊一阵暖意，他抬手摸脸，竟开了一把眼泪下来。姬童用袖子擦。 哎，怎么哭了？咬到嘴了？还是烫到了？ 姬童摇摇头，放下手里的鸡蛋，抽出两张纸擦掉眼泪，可是他们越擦越多，他的眼睛像坏了闸的水龙头一样，不停地流着泪。 这孩子怎么了？ 季彤也急了，毫无预兆的忽然泪流不止，心里空得难受，好像丢了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。他捶了捶胸口，觉得没缘由的悲伤与崩溃。 我也不知道，奶奶，我好难受，我控制不住。 哎，彤彤不知道怎么了，突然就哭个没完。问他怎么了，又说不知道，可别又是撞了什么邪呀！你赶紧回来看看吧。